是一段旅居，等分手才懂惋惜，静下心来发现过去那般是甜蜜回忆。我最快乐那一年是你陪我经历一切，什么都生动又强烈，有竞争在过这个感觉。我们最快乐的那一年是浓缩了最精华的时间，短暂却永远是火焰，在情绪冰冷时暖化心田。 8月13日，足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大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我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，畅快的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，或者闭上眼，听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，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。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，拥抱海浪、沙滩、贝壳、椰风，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。 广东惠州、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“宜居惠州”，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的“宜”是迁移的“宜”，“惠”是实惠的“惠”。 寻去找的都各种天涯，谁不知道你的手不下，还是苦苦的恋着他。一向都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人以伪装，让人陷入的懊恼之中，用着貌合神离的形象。你应该大声说拜拜，就算用眼泪留下来这一段心碎受伤纠缠的爱，就希望了吧。我的心中总一天会再活过来，大声说拜拜，看究竟是谁离不开的心中天上依旧还不是蓝茶茶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，这世界还是精彩，你要留一单言一句话。 想还是苦苦的念着他，一下子所有人撒谎，难道甜蜜叫人以为装，让你陷入的恩爱之中，又怎么会胜利的心脏。你应该把心说在玫瑰粉中，眼泪流下来这一段心碎又放着谈的爱就自然了吧。大声说在刀刃有的爱情中的三大未来，如果的心总有一天会来活过来。大声说在白天究竟是谁离不开我死守，连上地球还不是来假装和情话。大声说在白天别把自己没人爱的世界爱情停在你有的一般人，一直大胆一直大胆一直话。 谁？ 不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我不是你的天使，也不懂你的天堂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 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，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，轻轻开了门，只有风雨声。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，原本善良的人变成心头的针，越是爱的真，越是伤的深。就像黑夜和白天穿过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也也只有明天。天空的下就像也在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的下就像也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还让你的消息。你走了就走了，不要伤心。风走了，沙走了，不要伤心。 就再也不要伤心。天空越色就像握在手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越色就像握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山里还要你的消息。不再有就再有不要伤心，风走了沙走了不要伤心。 没在人听